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30集。齐城从来没想过迟志涵会说出去，告诉他自己是程乙，除了想帮他，其实心里也希望他能了解，自己并不算一无是处。只是这好像是最后一个关于他光明的一面了，他再也拿不出更好的了。不知道这一些够不够抵消掉迟志涵心里面自己像个怪物一样被吓得在床上四肢爬行的样子。 你心情不好吗？ 迟志涵走近，坐在他惯常坐的床边地毯上。生病的这段时间，除了一开始他因为外表和自己闹了一阵子别扭外，齐城大部分时间心情都还算不错。但是今天不太一样，他看着迟志涵微笑的样子都透着死气沉沉。 我饿了。 齐城答非所问。迟志涵答应了晚上给自己烧素面的，可他因为心里不舒服去了七晴那里，回来已经是晚上9点。护士明明说齐城晚上吃了200毫升的米糊，照理来说现在还不应该饿。 素面。 迟志涵歪着头用了开心一点的语气，见齐城点头便起身进了厨房，没有再问心情的事。齐城的情况应该没有变差，同意加入治疗方案后，每天晚上10点左右，赵医生都会在给齐鹏发邮件的时候顺便抄送给迟志涵。所以他知道从身体情况和心理测试报告来说，齐城是在好转。他所有的指标除了自杀倾向这一项仍然在危险值之外，其他都起起伏伏地慢慢靠近了及格线。李医生在赵医生昨天的邮件里还乱入了一段，要求迟志涵把齐城骗下床走动走动，用的真的是骗这个字。因为李医生觉得他有消极养病的意图，厌世本身让他想要就此长睡不醒。长睡不醒四个字还加粗加红，让赵医生不许删除。齐鹏这两天往来的邮件里已经开始在附件里提供美国医院的信息了，他们在做两手准备，如果这次方案能成功，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不能成功，齐城在自杀倾向更加严重之前就会被送往美国。赵医生一直让齐鹏不要着急，治疗方案没有问题，齐城自杀倾向这项指标没有出现明显好转，但是其他指标都好转了，起码事情还是向好的一面发展的。字里行间都很不赞成齐城去美国。全程迟志涵都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他只是每天定时查看邮件，然后继续他护理加私厨的工作。他分得很清楚，在这个方案中他更像是一个道具，因为齐城的青睐，道具的功能多了一些而已。因为赵医生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方案告诉过他，每次和他面谈的时候都态度诚恳，一直反复强调齐城的人品、齐城的历史、齐城的病因，却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他迟志涵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他心底一直有个疑惑，他们俩的互动一直是在摄像头监控下的，所以齐城那次让他心跳停摆差点擦枪走火的行为，赵医生一定是知道的，可就是谁都没提。脱敏治疗，齐城上一次的病因是因为自己暗恋的对象在别人面前被恶意提起了他心里面最脆弱的事情，所以迟志涵在那次之后一直怀疑放任他们两个成年男女独处一室，对于齐城对自己的态度，赵医生是不是乐见齐城？而赵医生一直没说的治疗方案，是不是最后的结局会和齐城的病因一样，让齐城喜欢上自己，然后让自己狠狠地背叛他一次？ 狗血的实景重现。迟志涵低头洗菜的手用了点力，掐下一片嫩叶，苦笑。赵医生估计是没想到他如果也一样喜欢上齐城的话要怎么收场吧，或许是压根就没有想到正常人会喜欢上那么病态的齐城，也或许是医生眼里真的没有什么性别差异，毕竟从一开始赵医生就坦白地告诉他这只是一场治疗。他是在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还往坑里面跳的那个人，傻成这样也真的是蠢。脸上苦笑的表情开始遮都遮不住，迟志涵索性抬头看着床上仍然在画画的男人，扬了扬眉。 齐城，下来帮忙好不好？ 齐城抬头拧眉。 帮我洗菜。 他指了指其实已经洗干净的小青菜。齐城看着小青菜上的水珠摇了摇头。迟志涵换了个要求，无视已经放在一旁的面碗。 那帮我拿个碗。 齐城维持着拧眉的表情一动不动。 那过来站会儿好不好？ 迟志涵也停下动作，咬着嘴唇看齐城。就只有今天，只有现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想要齐城靠近。迟志涵喜欢装傻，但不是真的傻。雪中送炭一样的两幅画，程乙的笔名，重新签订的合同，知道他经常摔跤，趁他不在铺的地毯，还有他经常席地而坐的床边温度特别高的地暖，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甚至现在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齐城也只是愣了一下，就默默下了床，没有靠得太近，只是站在了吧台边。齐城个子很高，却没有压迫感，仍然穿着深灰色的高领毛衣，下身是棉质的休闲裤，衣服在这样的暖气下显得有些厚，但齐城的手脚仍然是冷的，就像那天他碰到自己脸颊时的温度一样。迟志涵擦干净手，去玄关给他们两个都拿了棉拖鞋，顺便帮齐城拿了一件薄外套。把外套递给齐城的时候，迟志涵看着他的脸，平时总是带着笑的眼睛现在看起来情绪复杂。 就站一会儿好不好？ 好。 他们两个都越界了，可迟志涵现在唯一想做的就只是和他这样安静地站在厨房里，看着锅里的水慢慢煮沸，等冒出泡泡的时候下一把灌面。那碗清汤面下的并不好吃，没有油水，只是在汤里面加了一小撮盐。迟志涵烫了青菜和西红柿，青青红红的，勉强算是配色不错。他下了两碗，和齐城一起坐在吧台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面。齐城没问自己刚才的怪异要求，自己也没问他为什么会同意，只是齐城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吃完了还站在厨房里陪着迟志涵洗碗。一米开外的安全距离在这个空旷的房子里显得特别靠近。迟志涵低着头。 我妈妈以前很讨厌洗碗，所以每次吃完饭就把碗放在洗碗槽里不管，等着我爸回来洗。有一次半夜三点多，我爸工作回来在厨房里洗碗，我和我妈还以为家里进了小偷，吓得差点报警呢。所以后来我家的碗就变成了我在洗。 迟志涵想到当时一家三口的样子笑了。抬头看向齐城，齐城靠在冰箱门边，完全不无聊的样子，嘴角微扬，眼神让迟志涵微微红了脸。迟志涵移开视线，眯了眯眼笑了。 我今天心情也不太好，不过现在好了。 吃了碗味道不怎么样的清汤面就好了，胃里心里都有些暖洋洋的。 嗯， 齐成轻轻地应了一声，确实变好了，他的和他的都变好了。看他洗碗，听他念叨关于家的回忆，齐成生平第一次觉得岁月静好，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身上没有了那些无形的枷锁，十年来唯一的那么一瞬间，他愿意倾其所有来感谢的一瞬间。 累不累？ 把厨房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原位，迟迟寒脱下围裙擦干手，冲着齐成笑。他在齐成身上学会了一件事，气氛轻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轻松下去，哪怕能多撑一秒钟，对于齐成来说也是难得的时间。 不累。 迟志涵身高应该不足1.6米，齐成离他1米多的距离仍然要低着头看他，这好像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站着对视，男女性别差异感变得更加具体。齐成也比平时增添了更多的错觉，他甚至觉得迟志涵刚才看自己的眼神里多了一些他自己在幻觉里都觉得是奢望的东西。 不累的话一起看场电影好不好？ 齐成的这间屋子有巨大的幕布和投影仪，他也是住了几天后才发现，这个一开始他觉得空得跟仓库一样的200-300平米的巨大空间里其实藏了很多东西，只是齐成在发病的时候会按按钮把所有的东西都缩起来，一定要让自己在空得窒息的地方黑漆漆地窝着。这种自虐方式总让迟志涵觉得像是自虐式的惩罚。齐成这段时间精神好了很多，所以迟志涵经常在白天摆弄各种按钮，研究这间屋子里的机关，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套奢侈的私人影院了。齐成自己也知道，所以点了点头，看着迟志涵飞快地冲到沙发那边，动作迅速地把沙发摆弄成分开1米多的模样，在两个沙发上都塞了好多软垫，还放了垫脚和毛毯，一边招呼着齐成去坐，一边又冲了回来，算了下齐成今天吃的热量，颇有些可惜地看着齐成，耸了耸肩。 哎呀，你只能喝点黄瓜汁啦。 雀跃的像是第一次去电影院的孩子。齐成知道迟志涵其实有很多次的雀跃都是故意调低了自己的兴奋值，这是他回来后的工作，其实也是人的本能。齐成太压抑了，所以身边的人总是不自觉地想要让周围的气氛变得轻松，但是这一次雀跃看起来很真心。迟志涵甚至给自己做了一杯看起来酒精度是有点高的鸡尾酒，然后递给齐成一杯装饰的一模一样的黄瓜汁，眨眨眼睛拿出准备多时的硬盘，对着齐成得意洋洋地晃了晃，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滑稽，滑稽到齐成居然产生了一点点期待感。接着很无语地盯着片名，樱桃小丸子，来自意大利的少年。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